花香大米，中粮集团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陈春喜的散文《三转一响一咔嚓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方便》。 如果没有一定年龄，一听这题目可能会一头雾水。三转一响一咔嚓什么意思？如果具有一定年龄，一听这题目也许就忍不住乐了。三转一响一咔嚓，哈，太熟悉了。三转，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；一响，收音机；一咔嚓，照相机。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，这几样东西可是紧俏物品，它们是最时髦的东西，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。有了这几大件，连搞对象都容易多了。今天我们就通过陈春喜的散文《三转一响一咔嚓》，一起回味那段往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自行车，上世纪的60-70年代，咱们中国可以说是自行车大国，因为北京的小胡同多，而自行车是人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。那时您就看吧，早晨6-7点钟的时候，北京的街面上竟是骑车上班的人们。那自行车一辆挨一辆，如果赶上红绿灯，那自行车就连成一片。绿灯一亮，自行车群就像一条巨龙游向前方，很是壮观。那可是在当时咱北京的一大景观呢。那时的人们对自行车充满了向往和热爱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都渴望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。当时的自行车有三大品牌特受人们的喜欢，一是上海产的凤凰牌，一是天津产的飞鸽牌，一是上海产的永久牌。这三个品牌的车有两种型号，一种28型，一种是26型。男青年喜欢28型，女青年喜欢26型，样式上也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大链套单支架，一种是半链套双支架。这其中大链套会更受欢迎一些，颜色上一般都是黑色，女士26型也只有红色，仅此而已。在当时，像这样的紧俏商品一般的情况下不单要钱，每辆车大约150-160块，而且还要票。这票是由厂子里发的，有了票还得起五更排队才能买上一辆称心如意的自行车。像我们大杂院中的发小文山，那时也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，高兴得不行，买了不少的彩色玻璃丝，把车把大梁都用玻璃丝缠起来，真的挺好看。没事的时候就擦他的自行车，把车擦得锃光瓦亮，非常的干净美观。那时谁能骑上一辆28型大链套的新自行车走在胡同里，都能招来人们羡慕的目光，自己也觉得非常牛气。还有一种自行车不能不说，那就是半链套双支架加重自行车。那时永久牌和红旗牌加重自行车大约价位在180元左右，这种车皮实耐用，后轮两边的铁支架能带好多东西，300-400斤的都不成问题，很受京郊人们的欢迎，像赶个大集、进城送个粮、送个菜的都非常实用，您瞧多好啊。 手表，在上个世纪60-70年代，手表算是高级的奢侈品， 是人们追求向往的目标。如果谁能戴上一块手表的话，那心里是美滋滋的，走在街上满脸春风，时不时的还抬起胳膊捋捋头发，其实是显摆他那块手表，让大伙儿都看一看我也有手表了。上个世纪50年代末，上海手表厂出产的上海牌手表走势准确，样式美观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。而北京手表厂出产的北京牌手表也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，也特受欢迎。而且这两种表的价格都是120元。您别小看这120元，搁现在不算什么，可在当时那也算一笔大钱呢。您想，刚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才挣18块钱，几年之后20多岁了也才挣30-40块钱，每个月刨去饭费、月票等杂七杂八的事儿，要买一块120元的手表，您说难不难呢？怎么办？就得从牙缝里刮，勒紧裤腰带，省吃俭用，努力攒钱，一年之后能买上一块手表就不错了。到了70年代，上海手表厂推出了新产品，新款宝石花牌手表，那手表真是漂亮，高字平盘，尤其是手表上一朵宝石花，真是好看，能和外国名表梅花相媲美。我那时也20多岁了，1975年，我攒了一年的钱，才买了一块宝石花。望着那亮晶晶的新手表，心里真是高兴。不怕您笑话，就是这块表，到现在我还用着。那时，除了我上述所说的国产表之外，外国名表在北京也能买到。我三哥参加工作比较早，他就攒钱买了一块大罗马，我记得当时花了小200呢。这个价位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，能买上一块国产表就不错了。对了，我当时还记得几块外国名表，如 Omega、 梅花、百浪多、英格、浪琴等。得，说说而已，买不起。 缝纫机，过去穿衣也比较紧张，买衣服要布票，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种说法，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可见当时多穷了。那时家家差不多都有针线婆箩，里面装的都是针头线脑、杂布头什么的，用起来方便呗。那时的缝缝补补都是手工，如果能有一台缝纫机，那该多好啊。在上世纪70-80年代，缝纫机也成了家庭追求的目标，一来可以缝缝补补，补出来的衣服平整美观，比手缝的好多了，二来有些心灵手巧的姑娘小媳妇能把旧衣服翻新，能改变衣裤的样式，能把大改小，真的挺棒。三来，放在家里是件摆设，很有派。当时以上海产的飞人牌和蜜蜂牌为最好，北京产的烟牌也很不错，价位都在150元左右。要想买，还得勒紧裤腰带攒钱才能买。在我们住家的胡同里，有好几家都有缝纫机，您瞧多好。 收音机，一想就是收音机。过去在咱北京，老百姓都管收音机叫话匣子，也有叫它戏匣子的。那时没有电视机，而收音机就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，从小看的是新电影，听的是新广播。那时收音机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，有戏曲、京剧，你能听到很多名家唱段，如梅兰芳、马连良、裘盛戎、袁世凯等，也能听小白玉霜、新凤霞、马太、魏荣元等评剧名家唱的精美剧目，能听到侯宝林、郭启儒说的相声，也能听到李润杰说的快板书，此外还有那山东快书、京韵大鼓、单弦等许多的曲艺节目，时常把人逗得前仰后合，还有袁阔成、连丽如等名家说的评书，真叫人听了上段想下段，还有那胡宗华、郭颂、马玉涛、郭兰英、王坤、杨洪基等名家大腕演唱的歌曲，真是叫人百听不厌。少儿节目也很精彩，尤其是孙庆修爷爷讲的故事，是多么的吸引人呐！不多说了，反正收音机挺招人喜欢的。可毕竟那时候人们还穷，如果谁家能有一台收音机，真的很不错了。就拿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来说吧，杨伯伯是公共汽车售票员，他家有一台5个灯的收音机，个儿挺大，牡丹牌的，价格我忘了。每次他一开收音机，都能吸引同院的街坊，尤其是孩子们，包括我在内，大家都爱听里面的节目，其乐融融，美好。 照相机。照相机也是那个年代青年们追求的大件目标之一。记忆中，那时常见的照相机不外两种，一种型号为 135， 一卷胶卷能照36张，一种型号为 120， 方形能照12张，长形能照16张。那时没有彩照，都是黑白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20岁出头，年轻，正是爱玩的时候。一有机会就会用我大哥的照相机去拍照片玩。那是一台海鸥牌相机，上海产的，120块钱，质量相当好，照出的照片特别清晰。因此我在那段时期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相片，现在都还保存着呢。没事时拿出来看看，总让我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。还有那些同学、同事、兵团战友、老街坊等等。后来我参加了工作，有了一点经济基础，也花170多元买了一台红梅牌相机，带闪光灯，中国常州产的，质量也相当棒。我用了几十年，直到2013年女儿给我买了一台新相机，小巧玲珑，比一盒香烟还小一点，装在衣兜里非常方便。女儿对我说，这是数码相机，您随便照，它不用胶卷，想照多少就照多少，不好的可以随时删除。有了这款新相机，我那老红梅就成了文物了。也难说，现在胶卷都没有卖的了，那老式相机不能不淘汰了。如今人们大都用手机拍照，连数码相机也可以不随身携带了。三转一响一咔嚓，就是这些，他们是远去的历史，也是难忘的记忆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陈春喜的散文《三转一响一咔嚓》我们欣赏完了。文中写到的物件大部分今天我们也还在用，但是地位变了，形式变了，意义变了。好在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变，同时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勤奋努力的观念也不会变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方便》。北京城杂役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城的一组散文，今天为您播出其中的方便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现在讲服务质量，说白了就是个把方便让给柜台里的还是让给柜台外的问题，这是个每天都能碰得到的问题。比方说以前的牛奶送到家门口，现在呢每天早晨要去排队领，去年是卖奶票，今天忙了或者下大雨来不及去取，奶票留着还可以用，现在呢改成写本了，而且过期作废。这下发奶的人省事儿了，取奶的人呢可就麻烦了。记得文革后期上干校之前，我跑过几趟废品收购站，把节后剩余的一些够格的破烂用自行车老远的拖去。收购站的人大概也猜出了，那时候上门去卖东西的必然都是些被打倒了的黑帮，所以就百般挑剔，这个不收那个不要，气得我真想把它扔在门口，又觉得那样做太缺德，只好呢又驮回去了。以前收购废品的方式灵活多了，并不都是现钱交易，比方说换氧取灯的就是用火柴来换废纸，换盆的沿街敲着挑子上的新盆吆喊，主妇们可以用旧换新，有时候是两三个旧的换一个新的，有时候呢再贴上点钱。如今倒好，家里存了不少啤酒瓶子，就是没地方收。说起在北京吃馆子难，我就想起了当年挑盒子菜的。谁家来了客人，到饭馆子言语一声，到时候就把点的菜装到两个笼屉里， 由伙计给挑到家里来了。也可以把饭馆里的厨师请到家里来掌勺。那时候有钱就好办事儿。现在有时候苦恼的是有钱照样也干着急。我小时候门口过的修理行业那简直数不清的。现在碟儿碗砸了一扔了事，以前可不是，门口老过居盆居碗的，挑的两头各有一只小铜锣，旁边拴着小锤，走起来就奏出细小的叮当响声。这种人的本事可大了，随你把盆碗摔得多么碎，他都能一块一块的给对上，并且用粘料粘好，然后拉着弓子就把它给锔上了。每逢看到考古人员拼补出土文物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这正是锔盆锔碗的拿手本领。记得有一回，我跟一位同学和他母亲去东四牌楼东升祥买布，同去的还有他的小弟，才3岁。掌柜子把我们迎进布铺以后，伙计就把小弟弟抱上楼去玩。买完布我们上楼一看，店里有个小徒弟正陪着那小弟弟玩火车呢。原来楼上有各种玩具，都是为小顾客准备的。掌柜子想得多周到，这么一来大人就可以安心地去挑选布料了。去年我在德国参观一家市立图书馆，走进一间大屋子，里面全是3、5岁的娃娃，一个个捧着本画书在乱翻。一问呢，原来主妇们带娃娃来看书，可以把孩子暂时搁在那儿同旁的娃娃玩，有专人照看。这样呢，还早早的就培养起孩子们对书的爱好。想得有多妙啊！当时我就想起来东升祥了。现在搬个家可难了，有机关的还可以借辆卡车来几位朋友帮忙，没机关的可就苦了。以前呢有专门包搬家的，包就是事先估好了一共需要多少钱，另外呢包也就是保你样样安全运到。家主只要在新居里指指点点，这张桌子摆这儿，床摆那儿，搬完了连个花盆也砸不了。那时候要是不怕费事儿，走远点儿，还可以按批发价钱买点便宜货。我就常蹬车去果子市买水果，比铺子里按零售价便宜多了。1983年在美国，有一回我们郊游，走过一农家蜜瓜农场，文杰若花1美元买了3个大瓜。回来我们一合计，在超级市场1元钱也买不到半个瓜呀。我就想，在水果蔬菜旺季，要是北京也鼓励人到产地去买，不是可以减少些运输的压力，对买主也更实惠了。每逢在国外看到跳蚤市场，我就想起北京德胜门的小事儿。那是个专卖旧货的地方，据说有些东西是偷来的黑货。小事儿天不亮就开张，所以容易销赃。我可在那儿上过几回当。有一次买了一双皮鞋，没花几个钱，还擦得倍儿亮，可买回来穿上没走2步就裂口了。原来裂缝是用浆糊或泥巴填平，然后擦上鞋油的。想起来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，隆福寺、琉璃厂，特别是年下的厂店，